外报告，该党已经在国会赢得绝对多数议席，感谢人民支持，又说对国民以及全国民主联盟来讲，这个都是令人鼓舞的选举结果。缅甸在过去的星期日举行全国选举投票，官方未有公布正式结果。分析指出，昂山素姬因为罗兴亚人的事件在国外面对种族灭绝的指控，民主光环破灭，但是国内民主力量单一，即使选民未必满意政府表现，在没有其他选择之下，仍然会投票给他领导的全国民主联盟。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同热带风暴艾图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已经增强为热带低气压，并且是命名为环高。在下午四点，环高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南偏东大约11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菲律宾，并且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5%，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016点，升303点，总成交金额1684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73点，升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141点，升30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622.5，升8蚊；阿里巴巴290.2，升8.2；小米集团25.5，升4.5；美团335.2，升8.4；中芯国际24.7，升6毫；中国平安83.9，升2.2；信宇光学科技158.9，升11.9；吉利汽车21.05，升1.5。港交所387.8，升6.8；比亚迪股份196元，升2元。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3，英镑10.199，瑞士法郎8.618，澳元5.645，加元5.957，新西兰元5.279，欧元9.209。每百日元对港元7.4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853。日经平均指数报24839点，升514点。港金现价报1813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60.61美元，卖出196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港岛西环嘅正街啊，正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嘅关系，而家介乎德辅道西至皇后大道西嗰段嘅正街要临时封闭，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要改道行驶啊。正街近住皇后大道西嗰段咧就交通较为挤塞啦。正街因为有交通意外啊，近住德辅道西至皇后大道西嗰段要临时封闭。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近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就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啲啦。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尖沙咀线都繁忙少少嘅，龙尾在芜湖街附近。讲到其他嘅一般路面交通情况，现时东区走廊去中环咧，近住维园至到油街段就比较多车。北角英皇道西行线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糖水道至健康西街嗰段咧，亦都系比较多车噶。新界咧西贡嘅普通道，因为有啲路面工程要进行啊，普通道近住美裕街一段咧，临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现时去大望仔路方向咧，就比较多车啊。

我话咁你有冇见到佢啊？ 有钱人咁真系 系咯，嗰、那个 point 系有钱人。 系因为我睇相咧，嗰套都应该系垮王嚟噶啦，因为你见到好多金线啊，系唔好意思，我啲肤浅嘅人咧，好多金线就感觉好有钱， 就正啦咁样。系啦，我咁所以我 weekend 就忙碌于都系工作当中啦。 系 咁你嘅， 咁我就好啲啦。咁我就即系因为就嚟到本人生日啦，于是乎近期邀约就会比较多嘅咁样。 喂啦，生日月啦， 什么歌？系我可以有个庆祝足成年添啊！ 生日年啊，即系年年都庆祝， 365日， 年年欢乐， 欢乐年年。 系啊， 咁我星期六晚咧就同我啲中学同学聚会啦，倾偈咁样。咁其实咧，真心我唔知大家会唔会而家同中学同学见面嗰个频率咧，其实系冇咁高嘅，有可能大家个生活轨迹好唔同啦，咁样。咁所以系好搏命 update 大家嘅 近况， 系啊，即系根本上咧，我哋系近乎听咗大家半年嚟嘅所有嘅故事啊，搏命讲，搏命讲咁样啦。咁有一个就同我哋分享咗一个故事，就系佢嫲嫲喺年头就过身。 OK， 咁但系佢系细细个由嫲嫲凑大，同嫲嫲感情非常非常之好。 星期一就讲啲咁 heavy 嘅， 系啦，但系我之后会吞翻嘅，系啦，唔好走啊，唔好走啊，我会转翻嘅咁样。咁于是乎呢件事咧，就令到佢好想闻佢嫲嫲个样喺身上， 嗯， 即系喺心口上带住佢嫲嫲一生一世咁样，我好感动啊，咁样啦。咁然之后佢就俾我哋睇咗，佢揾咗几个纹身师傅起稿去睇咁样。 哦， 咁我哋就打沉佢个念头，我哋就不如。唔好喺香港问，或者你再揾下先啦，咁样。因为嗱，必须要讲问人样系最难嘅、 嗯， 因为佢要似翻呢个本来实体嘅人啊嘛。 问人啊嘛，系有啲难度嘅，要做到。 好难啊！跟住仲要咧，系问一个老人家咧，其实系再难度高啲嘅，但、嗯、因为有啲皱纹咧，系啦、 啊， 你嗰、那个。平面啊，或者喺你身上，唔知点解咧，硬系有一种咧，即系白雪公主嗰个巫婆嘅嗰啲感觉出到嚟。佢俾我哋睇咗几个 reference， 我哋都阻止咗佢就其实你嫲嫲咁和蔼可亲咧，即系点解睇落似罗兰姐拍鬼片嗰啲感觉咧？ 不如唔好咁啊，将嗰份心意放喺心里边先啦，咁样。 又或者我哋话你再揾下，可能有一啲其他嘅模式，例如嫲嫲个名或者点样一啲代表到佢嘅数字文字咁样啊，即系唔系真系人样啦咁。 你将个样纹喺边度咁？ 心口啊，即系左边，想先心脏喺左边膊头。 你估下， 系咪？ 不如你试下估下人嘅心脏喺左边定右边啦、 啊？喺左边定右边噶？ 50-50， 系咯。 你试下估啊。 中间，系啊。总之 左边啊，啫。 总之系你体内啦，系啦，咁样左边膊头位啦，咁样。 哦 ，OK。 系啦，咁样。 即系三头肌上面呢个位，膊头嗰度。 佢有肌肉就话啫，佢都冇、嗯，只能算膊头啦，嗰、那个位。 嗰启嘢啦。 系啦，咁样。咁然之后咧，就开启咗呢个大家如果纹身想纹乜嘢嘅呢个话题咁样。咁我发现咧，我重新认识咗我中学同学，其实呢都识咗十零廿年啦，咁、嗯、样。系唔系识咗三年到啫 ？sorry， 讲错啊吓。系啦，我中 大家自己计啦， 自己计啦，系啦。 如果就嚟34生日啦， 收声啦！我就好惊讶，我有一个男性朋友，好正常嘅，读书成绩又叻啊，平时讲嘢啊、逻辑啊乜都好正常，同埋做呢个金融业嘅，即系你觉得系金融界嘅句子，诸、 okay. 如此类。 欧陆都系斯斯文文戴眼镜嗰啲， 系啊，冇错， okay. 中环翻工嗰啲白领。 系啦，同埋知唔知点解咧？系读文科出身，你个人都斯斯文文、正正常常。我真系估唔到佢系一个咁嘅人啦。咁我就问佢啊，你想纹咩啊？咁样，佢话佢想纹两只猫。咁好正常， okay. 因为佢曾经养过两只猫，都先后过身，觉得好重要嗰两只猫。咁我就同佢讲话，男仔纹两只猫上身咧。 都有 OK 嘅，通常纹老虎咯，不过你猫科动物勉强都掹车边，你可以有杀气啲嘅猫咯。 但系左青龙右白虎嗰个计法唔同噶嘛，咁样好唔生活化啦，咁样。 左青蛇，右猫面， 蛇猫鸡嘅道理系咪？跟住然之后佢就话佢谂住左右咧各两只猫咪之余咧，中间会有一把关刀。跟住我真系以为佢同我讲笑噶。我哋即系整 关刀， 系啊，关刀，就是大家想象当中关羽关公拎住嗰把关刀，就 系、是、咩青龙偃月刀啊，嗰把 系啦，就系、是、嗰把， 即系中间一把关刀喺度啊。 佢好认真啊！佢话因为 佢不如将个关东纹喺心口边。嗰一踢个运动品牌咪算咯， 唔同嗱，我之后我就要解释点解佢想纹关刀，好斯文、好白净嘅一个男仔，佢冇听佢话佢想心口纹把关刀，同埋佢系认真嘅，即系唔似我哋两个喺度调笑，跟住我哋就问佢点 解 啊？点解 要纹关刀喺度咧？ 跟住佢话俾我听，因为佢嘅偶像 哦 系关羽， 哦 义薄云天 系 系，同埋佢觉得哇忠诚。系啦，就唔出嗰两个字啦，系非常之代表到佢人生一个好好理想嘅人格一个榜样。 哦， 但系 你叫佢闻到自己块面红晒咪得咯？你咁当佢系偶像嘅时候，我觉得 叫我女朋友攞唇膏帮自己化妆咁。 或者好似华佗帮关羽后面写嗰几只字咧， 精忠有咩精忠报国啊嘛？ 系精忠报国第二个 飞嚟噶。文盲嚟噶真系 点啊？你头先唔知道心脏喺边？你话你读文科，我明啫。你而家将岳飞后面嗰几个字摆关羽背脊，我点帮你兜你读商科啊？ 唔知关羽唔开心。但系你听我解释先，咁点啊？关羽系佢人生嘅偶像，佢用文关刀咧，系、因为佢话佢都曾经睇过啲 reference 噶。 O、okay. K， 即系佢啲关羽咧个仗咧实在太复杂了，佢惊痛啊！但系佢话咁，你身上关羽身上最代表到关羽系咩啊？佢话就系嗰把骨，咁就系纹啲须喺身上，你解释唔到噶嘛？须 咯，绿色咯，红色咯。 咁点啊？佢纹个交通灯喺身上好冇？红绿黄咁啊，有晒啦咁样。于是乎佢就想纹关刀。咁跟住，因为佢呢个答案咧，我哋全部人咧都即刻转咗另外一个话题。 嗯、 啊，不如讲下我哋屋企人点啊？最近咁。 但系佢好认真咁讲，即系冇人想理佢咯。 因为我哋冇办法支持佢呢个决定啊。因为我哋都会觉得咧，你纹咗翻嚟之后，你一定赖我哋咯。但系我哋 唔系嘅。如果佢纹中间，其实如果佢唔除衫系 OK 嘅。 但系 佢中唔中意除衫，即系呢个问题有啲奇怪。佢本人喺美宽赤裸上身， 唔系佢做嗰啲工都系好高冷气嗰啲，我都话系做金融界噶啦。咁、 哦、 样， okay. 你知道有冇人情味同埋冷气又开好足噶啦嘛？咁但系嗰样嘢就系、是，你就算你冇可能一世唔除衫噶嘛，你翻屋企瞓觉啊，诸如此类都要除衫噶。 咁唔紧要啊嘛。嗱，如果佢喺屋企除衫自己睇，咁佢见到嗰把关刀，心灵得到安慰，个人好 peaceful， 咁冇问题嘅。咁但系而家系即系对人嘅时候。其他人的观感，如果他对外好少，即是他不要游水啊，或者他游水就长袖衫啊，这样即是那些啦，穿鲨鱼战衣这样啦，是啦，那其实又 OK 的。 是不是我不得咯，即是如果我男朋友有一天、即是被我发现他除了有两只猫在心口之外、中间有把关刀、我会觉得你是不是有些什么秘密我不知道的。 因为我觉得其实、关羽是他的偶像这件事真的没问题的。只不过他选择了关刀作为一个象征有少少有趣咯。因为一般不知道你数下去好像你不会想到。即是其实他闻了一只猫你不如闻埋关羽在这里这样。 但系佢，我呢个又好合理嘅、哦，就真系好痛啊嘛！你谂下关羽仗、啊，大佬，你试下想象下关羽全身嗰、那个又有个袍啦，又有个垮啦， 咁就闻 又有须啊， 一闻关羽两个字咯，唔系你其实闻猫一样，你猫要做到即系栩栩如生，佢嗰啲毛其实都痛噶，佢仲、有两只、 啊，所以佢就觉得咧，佢想将呢个分散投资啊，呢、這个真系都系佢做金融呢一行嘅一个谂法。佢已经将个痛咧分散俾两只猫啦， 系 咁中间个关羽如果再痛埋，咪好唔抵咯。但系佢只要闻个关刀就已经可以代表到关羽。 咁唔得啦，你问佢中意关公多啲定系中意啲猫多啲啦？ 咁我谂正常系咪应该中意啲猫多啲？最起码我翻屋企可以摸一下，大佬，我摸关羽啊，唔通点摸关羽啊？你都嚟教我。 我觉得你个朋友好有趣， 好有趣啊！真系， 可能 我真系 太大对比啊。 我真系重新认识佢啊、我哋曾经咧，即系好似我哋今日题目咁啦、我曾经觉得佢系文青嚟噶， 点知佢而家都系文青嘅文身青年咯， 好特别嘅文身青年啊！ 由文青青年变文身青年， 恐怖啊！真系，但我想问，咦，咩歌嚟噶？ 呢只歌佢系一个文青嚟嘅感觉，我觉得 系 唔系文身嘅青年，系文艺嘅感觉，佢系冯咏琪。 哇，劲啊！呢、這个 呢首歌就好似你纹身嘅时候咁，个身穿咗个窿咁。 一出生开始懂，再探索躯体中、心口中和灵魂如长暴猛猛波动，寥落充满当中，不单只想得宠我。 搬屋，这崩口，这缺角，期待有天被补充，然后跌宕在人海中，茫然追踪，劳劳碌碌，却泛不起暗涌。有太多壮了弱势，遗忘了面孔，为何越空人越甜，越甜越空洞，无尽头像黑洞，有气合便相送，然后各分西东，还是期待最终要害能被包围，不偏害到一一始终，暗月里有阵阵风，似信半死未动容，怕半死未动心已落空、等春风 找春风，更期盼 看蝶看梦蝶梦，而谁人能料那片狠狠北风，强烈震撼动，要初衷才明当初，长长灼灼有太多假太好，拆礼盒发现错内容，难道再赠送，为何缺空人越填越填越空洞，无尽头像黑洞，有气合便相从，然后求分西东，还是期待最终要害能被包围，不掩害到一一始终，如暗月里有阵阵风，似信半世未动容，怕半世未动心已落空、如最后那块上留空，最后那格未填充，未曾试问曾完美走入弄，多心痛灵魂有动，期待甜蜜的动，平聚还是相逢，谁共谁未接通，只变成接跟送。 点解无端端会讲即系文青呢样嘢咧？大家有留意我哋嘅 IG 或者 Facebook 就知道啦。一阵六点钟，我哋今日我哋港台嘅嗰个题就系大家心目中香港文青歌手的代表，大家可以上去留言，告诉我们究竟你觉得哪一些歌手啊单位呢有这种特质，原因是什么呢？这样都告诉我们。那我们选你，冯咏琪的这一首叫《灵魂有动》。好想硬踢这只歌，因为呢我一直都不是很敢去纹身的原因就是，即是个身好像穿了个窿，那种痛啊。甚至乎痛到好像灵魂有动咁样啊！ 真系好硬啊，觉得 踢得好唔好啊 ，Vicky 我。 但我想讲啊 ，Vicky 真系喺我哋心目中应该都唔单止系文青歌手咁简单，即系净系文艺活动嘅策展人嚟咁 啊！啱啊，之前又搞，譬如埋班作恶啊，今次佢嚟紧搞 show 个场地嗰样嘢，你见佢 西九 所有宣传嘅嘢，嗰种感觉都好有仙气咁样。 定系个歌名啊，灵魂有动，你已经觉得系文青先讲得出嘅嘢啦。你试下俾我呢啲话好地，或者俾我阿爸讲啊，我头先喺度想象紧我阿爸如果想讲灵魂有动呢件事，佢会点 讲啊？ 喂，你个内胆穿咗个窿喎！ 即系我哋咩人就会讲 讲咩说话，真系。 喂，但系嗱，即系我纹身一路真系冇乜点样谂过嘅，除非喺我生命中有啲好决定性嘅事情出现，即系衰啲讲嘅人走咗，咁可能真系会谂一方法纪念佢啦。咁样，其实 Kobe 走嘅时候我都有谂过嘅。 哦，系啊。 但 系 因为我真系好怕痛，同埋有时做嘢唔系太方便啦，咁又唔知道收埋喺边啲位置，同埋啲肉一肥咗啲嘢变形。 你又预咗自己会肥， 你又知道会变形啊？咁所以我冇乜嘅。 我同你人生方向好唔同啊。而我一路唔敢问嘅原因系因为我期许我自己又会变瘦啦。咁、我就觉得如果瘦咗，咁佢咪松咯，松咗佢个样都会走，咁唔系咁好，所以都系唔好问住。 咁但系你有冇谂过纹咩啊？喺身上面 啊，我其实呢个都好嘅直接嘅。咁我嗰晚我都分享话，其实我曾经系谂过喺手踭位，即系一个话明显又唔系好明显，但系明显咧，其实我想 show 出嚟，大家都一定睇到嘅一个位置咧，去纹一只好细粒嘅鲸鱼仔。 哦， 我有做 reference 噶， 想几细粒啊？ 同我比一定系细粒啦，咁样。 唔系，如果要好细粒，唔系太睇到，我用 marker 帮你画咪得。 你画到咩鲸鱼出嚟啊？你嘅手 细粒咪冇乜所谓啦。 我睇你同阿一后会唔会次次帮人画画嗰啲，我都知道你嘅水平系咩事啦，系嘛？我唔会攞我嘅皮肤同你咁嘅咖啡啊，大佬。 本地抽象派大师， 后现代主义啊，仲要系真系。咁咧，我直情上网有 search 过唔同种类嘅鲸鱼噶，咩、座头鲸、杀人鲸、蓝鲸、白鲸啊，咁样嗰啲嘅。咁但系其实我唔纹嘅嗰个原因咧都好诡异嘅。咁系因为我师傅同我讲，其实纹身咧喺佢哋嗰个风水命理嘅学界嚟讲，嗱非精密科学嚟噶、我都系即系我佢纯粹佢讲我信噶 嘛， 系啊咁样啦。佢话呢个计系破相嘅一种嚟嘅。 哦，即系喺手踭个位。 唔系啊，即系全身上， 身 好似话主要、即系有一个。几大嘅伤口咁样就当系一种破相啊，咁佢话如果破相咧，即系有啲可能帮你挡咗啲嘢嘅，但系有啲可能就破咗你道气嘅。 哦， 咁我梗系信佢帮我破咗我道气啦，我废房子系咪？你知我几有气噶啦，有气有力，有心有力，讲紧就我啊！ 你攞支 marker 嚟，我帮你。都系嗰句啊，即系包包底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唔好乱咁伤害自己啊！ 自己谂清楚。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话，立法会复会一个月，民主派议员通过滥用议事规则响钟点人数，拖延议会正常运作，认为是违反立法会议员的职责。他指出，基本法104条要求议员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议员要履行职责。谭耀宗正是在北京准备出席明日举行的人大常委会会议，他说暂时未知道会议是否有新议程。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说，民主派的做法跟足基本法和议事规则。他反问开会要符合法定人数，怎样违反基本法？他又说，近日建制派亲建制报章先后批评民主派议员瘫痪议会，上纲上线指他们违反国安法等，他认为可能是当局取消议员资格的先兆。香港大学机械工程学系副教授张其中被控谋杀妻子，案件在高等法院开审，张其中否认一项谋杀罪，但是承认一项误杀罪。控方说，事发当晚，死者的妹妹在港大宿舍的客房见到主人房内被告看起来好像揿住家姐，其后见到家姐瞓在床上背向房门。第二日起床之后，发现家姐不见了，亦都联络不到。被告当时提及曾经责骂妻子，令到女儿离家出走。控方又说，被告曾经两度购买木箱，并且电召货车将木箱由宿舍运往港大办公室。张其中被控前年八月在港大宿舍伟伦堂谋杀53岁妻子之后，藏尸行李箧，再将行李箧搬到办公室。警方其后在办公室的木箱入面发现装有死者的行李箧。律政司介入人民力量前议员陈志全私人检控工联会议员郭伟强的普通袭击案件，不提正功起诉。案件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审讯，法庭批准律政司申请撤销检控传票。代表律政司的一方表示，在考虑多种因素，包括多名立法会议员和保安的陈述、新闻片段、

与唏嘘， 而不顾一切后果，就当期许，要用众生去笑一路响，在我心当一滴血， 睡在这里， 世界再无穷尽处有中央，我在这里。 废墟之中总会有爱喺度发光。简历麦浚龙、谢安琪最新排台作品，歌曲名称《尽处》。废墟之中除了有爱呢，亦都有个女仔企喺嗰度，好坚强咁。 床下渗着黑的气味，墙上挂着针的侧臂，门后困着砖的胜利，可相信上有空气，门外发现空着有翼，图上证实心中有山，要攀有海，要轻轻穿过就有你，才知我尚有一寸完美，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美丽尽了就变负累了，就变差，而你能令我不瓦解，我就算全身有伤，心至少一处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尚有你，年月有病，空间有来，让我在心中有花，有声，有光，正轻轻淌过一寸地，尘封的一切尚会飞，抱着你宽阔的边界，穿得过无限挫败，我靠着你优雅的姿态，世界正崩坏，而你能令我不瓦解，看这是行出废墟的女孩，心至少一寸未变坏，狂雨降，寒风吹，发现桂花开，流星飘，还有你，我抱着你阔阔的边界， 行出废墟的女孩，王源最新派台作品，歌曲名称《我心中尚未崩坏的部分》。四周隔离都变咗废墟之后，我要依靠啲乜嘢先至可以行出呢个废墟呢？我觉得系一种好原始、好强烈嘅一种渴望，对生嘅渴望。 睡在心底，流动那里。有一些力气不叫力气，活在脚底，烧到哪里，真实不够真实，就算整个世界都说不可以，可是一切渴望都靠潜意识，至少陪我的理想似，越是找 心入边有冇一啲好强烈嘅渴望啊？头先听到 Hebe 田福音无人知晓啊，最新专辑当中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底里歇斯》，之后都系一种生活态度嚟嘅。 习惯用慢动作，旁观着世界的尽头，在日常窒息之中变悲愁。流星堆积在天空，我的喜好变成枕头，最新却值得我随心在手。 自己生活态度真的不好需要跟其他人交代的，所以找你两种完全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给你欣赏一下。刚才 Hebe 那种很强烈的渴望，之后这一首里面相对来讲就颓废一点的，歌名都看得出，歌名叫做废废，简直是台湾的一支乐队梅先生的作品。 有首歌紧嚟，台湾乐队梅先生作品，歌曲名称叫做《废废》。先听节新闻，之后翻嚟有我哋港台噶，今日讲文青歌手。 已经交由渔护署同爱护动物协会看管同埋检查，除咗一只猫被发现嘅时候已经死亡，其余健康良好。案中五名可疑人士坐快艇在东涌新发展码头附近上岸，再逃往东涌方向。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是影响华南，与热带风暴艾图相关的云带正是覆盖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在下午四点，艾图集结在胡志明市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向西或者西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移向越南南部。 此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已經增強為熱帶低氣壓，並且是命名為環高。在下午四點，環高集結在馬尼拉之東南偏東大約11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18公里，移向菲律賓並且逐漸增強。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今晚和明早上有一兩陣微雨，氣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大致天晴和乾燥，早晚稍涼，接近週末漸轉多雲。現在氣温23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報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隧道方面咧，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龍尾喺電信大廈；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灣仔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龍尾學園街；渡船街過海龍尾果欄；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龍尾近東港中心；獅子山隧道去沙田；窩打路道龍尾近大學會堂；龍翔道龍尾去到鑽石山；大老山隧道翻沙田就隧道入口範圍多車啲啦；大老山隧道去沙田隧道入口範圍比較多車少少；將軍澳隧道去九龙方向，咁啊，而家龙尾去到将军澳电话机楼附近。港岛路面咧，司徒拔道落山、皇后大道东至到东山台段多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维园至油街段都系多车噶。九龙路面方面咧，头先观塘绕道去油塘，喺宏里大楼对开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走咗啦，交通回复正常。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村至钻石山段都比较多车嘅。西贡方面咧，西贡嘅普通道因为有啲路面维修要进行，普通道近住美宇街一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咁去大网仔路方向咧，现时系比较多车嘅。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交通都繁忙啊，龙尾去到美林村；屯门公路去元朗就新墟嗰段比较多车。仲有就系清水湾道啦，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埔仔村至到亚公湾路嗰段咧，车多行车缓慢。安全车速报告有黄竹坑道葛亮雄行人桥底去深水湾，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清水湾道碧屋落车去西贡，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先生，可唔可以？阿小姐，介唔介意帮我做个访问？ 唉，严庆冇人骚我啊！ 咁唔得噶，波胜，你要话俾人知你系边个先得噶嘛？嗱，你试下咁样做。 我哋港台噶， 介唔介意同我做个访问啊？ 骚动音乐街头访问环节。 我哋港台噶， 好正能量啊！呢、這个 我哋港台噶 ，Oh yeah！ 系啊，我哋真系港台噶。 成日听到人讲香港音乐点点点，其实有好多音乐人好努力咁样继续做新歌。你听我哋骚动音乐就知咧，而且仲有好多香港人都支持紧香港音乐。骚动音乐决心揾佢哋出嚟，所以我哋每次都会落街同你讲下香港音乐。 文青，亦即系所谓嘅文艺青年。随住社会文化不断变改，对文青嘅定义都有所不同。好多网友总结文青特征，其中包括圆框眼镜、服装风格简洁、颜色主要就系黑白啡灰、喜欢摄影同埋用帆布袋。生活态度方面，不外乎喜欢榴莲咖啡小店，唔会追随过度流行嘅世俗文化，反而对比较小众嘅音乐、独立电影好多都着迷。当然，文青风系早几年已经开始影响香港乐坛。咁到底喺乐迷心中啊，香港文青歌手嘅特征应该系点呢？ 好斯文，好温柔， 穿得好看，即你一眼看得出佢就是很文青咯。 喂，咁表面嘅，不过又唔可以话你错喎。不过有冇得深入啲啊？我哋话晒都系音乐节目啊。 系比较简单，同埋即系唔需要一个浓妆艳抹都可以表达到佢嘅音乐咯。系一个脱俗嘅一个 style 都可以表现到佢有嘅特质咯。 我自己心目中嘅文青歌手嘅特质比较可能类似系佢做嘅嘢比较随性少少咯，会似一个比较纯粹当刻嘅心情就抒发出嚟嗰种感觉咯。 唔需要任何嘅配合啊，即可能净系一个吉他啊，佢就可以创作到，亦都可以表现到佢嘅旋律啊，咁样咯。 用一支吉他就可以创作旋律啦。我谂起。 每个人心目中对文青歌手的定义都不同，为了找到最贴切的答案，我们特地来到深水埗大南街一带，在不少文青聚集的咖啡画廊道做这个街头访问。究竟在这里出没的朋友心目中，有哪个是属于香港文青歌手呢？ Assassin 那年那遇见的一天， 他们的音乐的旋律和他们会是很即兴的，自己会拿吉他来去弹，已经是自己的心目中有个 melody 在那里。 Seventeen 里面的作品，你有没有自己无论专辑啊或者歌都好，你自己很喜欢？ 是有的，那我自己是 Seventeen 的 fans 的，所以我是一定会有，即心目中都已经有首歌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若要错失永不能收，得到也不代表长久，假使快乐有尽头，痛苦也未会不朽。寂寞半点，假如不能承受，这生命注定过得不易，笑与泪亦有时候。To hug someone, to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 我和我老公都喜欢这首歌。 咁你同你老公系咪因为呢一首歌识噶？ 都唔系啊，即系可能大家有阵时仲拍拖，咁讲起即系中意边一个歌手，大家都会讲到，因为我哋会系一齐听歌，即系我哋譬如搭巴士嘅时候，我哋会一人一边嘅 headphone， 跟住喺度听歌，咁我哋就会自己点歌，跟一点嘅时候，大家系唱同一个旋律，即系我哋系已经系。会即刻哼到出嚟咯，可能我哋九十后年代里面最 hit 嘅、最突出嘅一首歌，而令到每一样嘢，可能大家遇到逆境嘅时候，都会个个人都会有最低落嘅时候，都会谂到呢首歌，而佢里面嘅歌词系好重 point。 Hug someone, just kiss someone, the best is yet to come。最好的 是未来留下，因为听歌的不是只听旋律咯，是都会看歌词。 有没有一起去看过 Seventeen 演唱会同你老公？ 我们很幸运的是在罗伟彤还在的时候，他在圣诞节的24号，我们看到他最后一场的表演咯。 有一些的演出是会永远留在我们心里面的。咁除咗 Seventeen 之外，仲有咩音乐单位榜上有名呢？ 小尘埃。 知觉知觉越放空，肩膊肩膊越放松，感觉感觉要话嚟。 觉得佢哋啲欧陆比较似翻文青，因为小尘埃系女主唱系有戴眼镜噶嘛，咁我觉得文青应该最突出嗰样嘢就真系眼镜嘅，同埋就系嗰顶帽咯，即系佢哋好似成日都戴嗰、那个。那個叫什麼貝雷帽啊，中文叫，咁跟住佢都成日穿長裙嘅咁樣咯，即係佢又係講嘢好斯文啊嗰啲，即係講嘢好似黃遠之嗰啲咁樣噶嘛。咁第二就係聽落去係好舒服嘅，即係文青俾我一個感覺就係好 soft 嘅感覺咯，即係咁同埋佢哋啲歌都好柔和。 邊一隻歌你印象深刻嘅？ 飛吧獨角仙。 就叫声话。 似是聽了這一首歌先的，跟住再好像聽卜卜卜咯，跟住聽上癮咁樣咯。 你會覺得佢有啲咩特質，你先會覺得哦，佢算一個文青歌手咁樣咧？ 即係可能我哋而家喺呢個咩大南街， 係啊冇錯， 係啦冇錯咧。大南街就係揾一啲即係大家都好中意文青嘅嘢嘅一啲人嚟做街坊咁樣啦。咁就可能大家就覺得一啲特別啲嘅嘢，或者可能香港比較少見，想尋求一個喘息空間。 嗯， 係啊，即係我覺得係一個每個人嘅定義都唔同，但係可能聽完落去個感覺係好似去咗即係一個比較靜啲自己一個空間咁樣咯。 咁你心目中咧有冇邊個香港嘅歌手你覺得有呢一種質地？ 我嗰個就唔係歌手嚟嘅，但係有留意開嘅一個音樂人啦。咁佢就係、是Mike Orange， 我近排就係去咗聽佢嗰個《坦色橋》原聲帶碟嘅 concert。我覺得是幾大膽的嘗試啦，即之前都很少聽過話會將一套即係電視劇的一個原聲帶碟拎出嚟做一個 concert 咁樣嘅，係啊，同埋即係我覺得佢嗰晚嗰個聲音都好靚嘅，同埋佢本身即係佢做嘅音樂都有略有留意開咁樣，我覺得係即係佢不斷做一啲新嘅突破啦，即係比較欣賞咁樣。 咁除咗《嘆息橋》之外，你仲留意到 Mike Orange 佢邊啲其他嘅作品啊？ 除了坦色橋之外係嘛？其實他之前在捉得霧的時候一路做的音樂都有留意開嘅，但他單飛之後就即更加留意呢個人咯。即可能我覺得他哋獨自咁分開發展，我覺得更加留意到他哋之前成員每一個的音樂咁樣咯。其實好多人都很俾心機去做緊佢自己嘅音樂嘅，即我覺得可以即除了一啲流行歌手之外，咁大家都可以留意一啲可能本地 indie 嘅音樂啊。即每個人都俾心機做緊佢自己想做嘅嘢，即可能想大家聽音樂嘅同時，都要睇下嗰個創作人背後嘅理念。即平時我哋聽一首歌，可能我淨係會留意歌手啦，然後個旋律係點啦。但不如我哋不妨留意多啲即佢哋創作背後嘅故事啊。 講得非常之好啊！呢一段咧，即系写稿都冇咁高嘅水准啊，完全系帮我哋总结咗今集嘅街访啊。 不过未完嘅，我哋发现街访当日现场受访者嘅答案都几一致嘅噃。有一位朋友系被选择为香港文青歌手代表次数最多嘅男歌手，佢就系、是、 林家谦。 林家谦 都一定系林家谦嘅。 有冇话点解？即系佢身上边啲特质令你觉得佢系一个文青歌手？ 佢戴眼镜咯。 咁又唔好咁嗱，你听我哋嘅男主持， 歌手啊嘛。 佢啲歌好文青咯，系啊系，佢啲节系 melody 好文青咁样。 咁你觉得文青嗰个感觉或者嗰个形象应该系点噶？ 舒服 soft 啲嘅感觉，跟住同埋好白嘅感觉。系好白嘅， 好似佢皮肤一样咁白嗰种感觉。 你有冇话其实边一首作品令你觉得啊，即系文青嘅典范啊，文青嘅指标啦咁样 ？Just carry on。你会盛放于天边散落太阳下。Just carry on。Just carry on。春意在发芽。Just carry on。你我是唯一的花卉，看下。我觉得是干净得嚟又轻快，即系个感觉俾人系舒服嘅。跟住你听完个人好似即系有少少文青嗰种阳光，有少少微微洒进嘅感觉。 咁你记唔记得你听呢首歌嗰时候嗰个场景？ 咁啱喺翻工嘅路上，前晚 O T 完个感觉唔错，好似啊又再带满正能量翻工啦咁嘅感觉。 佢身上咩特质？你觉得哇睇就知系文青歌手啦。 主要嗰啲音乐嗰个节奏系偏柔和慢咯，咁会听到好舒服同埋入口啊！咁有冇佢边一只歌你系几自己特别中意？嗰首叫《下一位前度》。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谁亦在反复错爱之旅挨打，没法上下一位的 生涯，宁愿能白首还是罢手，仿佛怕无憾变老得很快。 这首歌算是林家谦比较有他个人风格的其中一首，其实他一直所有系列都是啦，咁呢首就最特别咯，我觉得，因为我是头几首听佢嘅歌，所以就比较深刻。之前认识呢个人都是睇佢嗰啲作曲嘅背景啦，咁样跟住突然间咦唱歌咁又好似咦咁好听嘅，同埋有一种好特别嘅风格咯，所以就会觉得哇原来都几多方面。即係呢一個係一個好出色嘅歌手，應該會係啦。 咁下一位前度有冇一啲類近嘅故仔喺你身上發生過？ 唔講啦，咪後先講啦，我哋。 我而家咪後啦，你可以講。 若覺得第一位最愉快，為何上一位不釋懷？誰亦在反覆錯愛之旅捱打？上下一位的生涯，宁愿能白首还是罢手，仿佛怕无憾变老得很快。 他身上什么特质你觉得哇看来只是文青歌手啦。 咁佢啲衫都幾型啦，跟住啲歌咧就好有感覺啦。因為小弟都係音樂人嚟嘅，咁啊覺得佢曲風係比較清新嘅，係啦係啦，好特別咁樣咯。 中意佢邊一首歌啊？ 中意一人之境。 一個人原來都可以盡興，多了人卻還沒多高興。沉默看星，聽到月光呼應，繼而平靜到訪這一人之境，原來也很高興。獨過苦恨每顆沙丘之嶺，乾一罐的汽水，呼出嘆息快樂，冷說明我自己一個造證。 即係自己一個人嘅嚟到。 不幸地都係嘅。这个就是我咁咯，我觉得佢个唱腔系好随性嘅，即系原来一人之境系可以系咁嘅。近几年香港太多唔好嘅嘢，咁啊有啲淡淡然嘅嘢系即系我哋需要被推崇嘅，系冇得输噶啦，一人之境。 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一。正到访这风花雪之景，原来已很高兴，独个观看世间变幻事情，单一罐的汽水，呼出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听到呢度，你会发现每个人心目中对文青歌手的定义都有不同，但是就算一百个人有一百个定义都好了，偏偏有一位歌手就好像漆黑中的萤火虫一样，这么耀眼，这么出众，成为了今集题目香港文青歌手代表最热门的人选。我们即刻揭晓。 第一時間諗到係 Serenie 啊 ，Serenie 可能 Serenie 都酸酸地係 Serenie 咯，但係佢另類文青。 斯文咯，睇好多書啊，啲歌啲詞好靚啊， 可以透過歌詞表達好多。即係唔同佢哋自己真係真正想表達嘅嘢。 隨性啊，我覺得其實文青如果英文講應該係 alternative indie 啊嘛，咁即係唔一定係我要好詩意、好畫意嘅歐陸， 比較搞怪啲，因為佢每一首嘅曲風都好唔同噶嘛。 有冇會諗起佢邊一首都幾代表到佢呢類另類文青風啊？ 網絡安全有關。 名是波霸珍珠奶茶噶嘛，跟住一夜就系咯，好唔同啊，都好奇怪，即系比较搞怪啲嘅一个 style 咯。 因为佢嗰种文青唔系好典型，我哋认知嗰种文青嚟，佢真系好多知识嘢喺后面支持住佢嗰种嘢，所以佢睇落去个。個感覺就 我幫你翻譯啊！你嘅意思係咪即係佢睇到佢樣唔似讀好多書，但其實佢係讀咗好多書 嘅？都唔係，都睇得出佢係讀咗好多書嘅。from 佢個口音都聽得出佢讀咗好多書嘅。我好欣賞佢，我好欣賞，因為文青可能俾人都會有一種感覺，就係佢會唔會係扮扮地嗰種感覺咧？但係佢就係另個裝扮，咁我就覺得非常好嘅。同埋佢做啲歌係都幾先鋒嘅，我會覺得 kind of 喺香港嚟講。 Savini 嘅作品裏面有冇邊啲你係幾鍾意嘅呢？ 波霸珍珠奶茶啦。 有一日我想飲波霸珍珠奶茶，點知個哥哥話小姐冇珍珠啊。嗰一刻我心諗車不過冇珍珠咋嘛，咁你淨係俾波霸我都冇所謂啦。個哥哥突然之間嚇親噏咗一下，佢話小姐 因為波霸珍珠奶茶佢背後就係冇乜，好似冇乜意義咁，但係佢好似有啲嘢又有啲嘢想講，即係等啲人去詮釋，有個空間喺度。 我介绍一首歌俾你听，好好听噶。首歌歌名叫《波霸珍珠奶茶》。 我佢原本话诶、有条女好搞笑，我想俾你睇下。跟住第一首就俾我睇呢首歌咯，咁样。 咁你听完之后，你记唔记得嗰阵时个感觉系觉得点咧？ 几搞笑，但系佢之后就俾我睇翻佢啲跟潮流少少嘅歌，咁又即系有唔同嘅感觉咯。 俾多咗少少唔同面向嘅 Serene 去睇咯。 佢有啲咩特质令你觉得好系文青啊？ 即系我觉得佢有几有自己一个特质嘅，即系开头听嘅时候我冇谂过，即系可能佢背后。讀書方面啊，其實原來佢係做 tutor 嘅，即係有陣時聽音樂嘅同時，不妨留意啲即係佢背後嘅故事啊咁樣咯。即係我覺得佢係幾有性格嘅一個女仔，佢唔會話好介意人哋點樣睇。 咁有冇佢邊首歌即係係你聽完之後好有感觸嘅一首作品啊 ？Don't text him。 最愛你淺笑的臉，軟眉頭暗壓歌也在笑，讓我驚覺有。看下去的需要，我却怕这个需要，吓怕精致的你沉默了，吓得你不再浅笑，不得了。 咁你嗰个谦系？ 哎，唔好讲啦，都系嗰啲故事噶啦，梅干丁啊发生过嘅。 我最怕一再想起。 文化最重要的就是要多元化，尤其是香港流行音乐，乐迷当然希望可以听到更加多不同种类的音乐风格。 所以无论是文青风，定是另类艺文青风，定是吴青风都好，只要是好听的风，我们当然支持各位歌手继续吹。 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消息指，至少四名民主派议员有机会被取消立法会议员召。被取消立法会议员资格，他们被指违反基本法第104条。据了解，四人包括公民党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以及专业议政的梁继昌。民主派会议召集人胡志伟说，一旦人大常委会通过取消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全体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将会总辞，以示最强烈的抗议，强调民主派是依据法律上的权力履行议员职务。人大常委会会议听日举行，正在北京准备出席会议的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说，留意到民主派议员拖延议会运作，违反议员职责。他说，基本法第104条要求议员拥护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区。至于会不会加插议程讨论有关事宜，谭耀宗说暂时未知道是否有新议程。政府延长部分在大埔区为市民采集样本检测的服务时间。停泊在广福道的流动车，位于广福村和富善社区会堂外空地的流动采样亭，免费检测服务时间延长至到晚上八点。至于设在围头村的流动采样亭，就维持服务至到下午五点。另外，医管局表示，即日起一连三日加强大埔区普通科门诊诊所的样本收集包派发服务。辖下的大埔赛马会普通科门诊诊所以及黄少卿家庭医学中心会增加派发样本收集包的数量。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有一两阵的微雨，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早晚稍凉。接近周末渐转多云。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坏车喺屯门嘅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咧，近住安定村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大嘅交通挤塞，车龙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都去到近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观塘道接近九龙湾港铁站，而龙翔道东行嘅车龙就排到近丰力楼。狮隧嘅沙田入口咧，近住收费广场一段亦都系车多。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基金坪，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欣怡花园，九龙去翻将军澳龙尾喺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去丰原。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一段车龙排到星河名居。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御港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联合道。反方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喺太子道东油站对开。窝打路道喺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六邻街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喺圣佐治大厦。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狮子会一段慢车，龙尾白沙湾码头。后少少近住豪涌一段就塞到近窝尾。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 网上投票现正展开，候选歌曲包括 《爱的美敦书》，作曲 Howie at Dear Jane， 作词黄伟文，主唱 Dear Jane。 人间中真的给你翻起欢过，绝望时请点播，作曲何雁诗、咳新风，填词 T-Rex， 主唱何雁诗。坚决为着明日捍卫，地球来的人，作曲冯允谦、T-Ma 马敬恒，作词黄乐仪，主唱冯允谦。我们能出走， 偏偏很沮丧。立即登入 ihk.hk 投选你的年度金曲，截止日期11月15日。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树。 婆婆，我是執法人员，怀疑你洗黑钱，开个网上银行户口，俾密码我帮你查下。先生，你张信用卡有问题，请输入个人资料。小姐，口罩就快卖晒，即刻过咗订货。 遇到呢啲情节，你就要警惕，好多都系骗徒呃钱嘅把戏。提醒身边人，骗案要留神。如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性绝对唔难启齿，只要肯开口沟通，一样可以畅所欲言。 敏感时刻，逢星期五晚10至12，性情中人， 有香港性教育研究及治疗专业协会嘅朋友同大家一齐解答有关性嘅疑难。 嘟嘟啊，關係咧就不如轉歌咯。咁你轉咪轉咯，咁就轉咗好心分手。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香港電台第二台，黃耀祖音樂說說故事。 唱着在時代交錯的歌，可以就是。 六点半新闻翻嚟之后，仲有最后半个钟嘅骚动音乐， 系有波盛有严琼，唔止我哋噶，我哋仲有请呢一位文青男歌手出场。 喂 喂 喂 喂 ，Super， 你系博错俾上面严吓死 你！你系文青男歌手，佢女歌手，佢 女歌手啊！你两个 系 一 pair 噶， 女歌手系咪都喺度噶？ 女歌手未啊？ 未，一阵先，一阵先， 你系咪想同佢同时一齐喺度啊？ 我唔使啦， 你系咪见佢都见够啦呢排？ 系啊系啊， 但系我觉得你哋两个 見夠 已经成为咗命运共同体咯。啊，我哋欢迎林家谦先啦。 系啊，Hello， 系啊，恭喜你啊！因为我哋喺嗰一日喺大南街嗰边咧，就做咗呢个街访啊。 系啊， 系啊， 做咗我谂都20-30个人走唔甩啦。 系啊。 基本上，哦、我谂你嘅名字系提超过八成，我哋都有听到，即系听到仲有啲繁衍啦。仲有冇其他？ 系啊， 哦，吓咁系，佢哋全部都系即系好似我咁样，全部都戴圆框眼镜咁样噶。 有啲有噶，有啲就当然睇唔出啦。咁、嗯、有啲就着得好有型啦，因为嗰边好多嗰啲画廊啊、coffee shop 咁，咁所以我哋喺嗰边就问嗰边啲人，就睇下佢哋心目中觉得点。咁真系非常之多人拣你啦。同埋头先播嗰个访问嘅时候，有啲譬如玩音乐嘅朋友都系拣你嘅，所以你成为呢个香港文青歌手、男歌手嘅代表啦。我哋呢个小圈子选举里边，恭喜你啊！ 多谢 啊！有冇咩特别？有冇咩特别嘅说话想同支持你嘅人讲啊？ 我文青丧胆啦，而家吓亲咯！我唔知道原来我系属于咁文青嘅代表。 因为咧，佢哋有讲一啲嘅 point， 你自己即系你觉得睇下点啊？有啲就话听你嘅歌，同埋见你成个人，觉得你好干净啦。 喂，咩意思？ 即系话青靓白净，有人话你皮肤白都系一个，都系一个 point 嚟嘅。跟住你嘅歌舒服啊，你嘅创作好随性，啲歌有种 淡。所以你有一次发梦咪梦见我只手好滑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系咪因为某种原因都系咁样咯、啊？ 可能真系植入咗喺我 又白又滑咁啊！ 系啊， 但系好少可阿波性梦中嘅又白又滑，竟然系一个男歌手嚟噶， 好少可噶，真系唔知点解。 嗰个 quota 就俾咗你啦，我都唔知点算。 系啊，咁但系因为譬如你由出到自己即系唱埋嘅歌里面啦，之前由下一位前度一路开始啦，咁都系即系都中头先嗰啲受访者所讲，即系一种舒服淡淡然绵嘅感觉。咁但系去到啱啱之前嗰首派头嗰《特伦斯梦游仙境》咧，嗰种嘅曲风就即系譬如快啲啦，再加啲电子嘅嘢落去啦。有冇特别嘅原因令到你会即系哦？不如试下转下啦，咁样咧？ 写嗰时又冇乜特别原因，唔系因为写嗰时呢只歌又唔系写俾我嘅，咁、我又系人哋 trigger 我之下事就写咗呢样嘢咯，所以我自己又唔会，可能我又唔会特别真系啊会写只咁嘅歌俾自己，跟住去唱嘅，咁只不过呢只歌嗰时写完之后摆咗喺度又冇用到，跟住自己又觉得，咦不如试下其他嘢啦，咁啊最后又唱咗呢只歌咯，系啊，咁所以我又唔係做出嚟話好似要好唔同嘅，咁但係因為咁啱見有隻歌去，同埋用咪用去咯。 咁但係有冇因為呢？係咯，即係你個原因就係即係唔好浪費咗自己創作，試下做啦咁樣。咁但係有冇做完之後又覺得，咦，又幾過癮喎呢一種？不如之後又可以試下玩呢一類啊，咁 多少少嘅林家謙咁樣。 係啊，咁所以又開咗一面嘅我咯，可能會遲啲又會多啲即係呢一類或者第二啲類嘅嘢。出現咯， 咁都係問下呢位文青男歌手啦，嚟緊會唔會有新嘅一啲作品同我哋見面呢？ 咦、欸，咁啱有喎、 啊！啊，真係 我沖個水俾佢扮嘢啫，佢 我唔好得罪 嘅，你又會問起嘅， 係啊，好靚啊，你估得好啱啊，嚴 係啊，你睇我對林家謙幾了解？ 你有預知嘅能力， 係啊，我有預知你首歌咧，應該係今個星期會派台啊， 係咪有機會咁樣？ 好系啊，应该就礼拜五咯，礼拜五会排嘅。 嗯，系因为我诶揾林家谦，即系约佢今日打俾佢嘅时候，佢把声好攰，跟住佢就啊、哦、搞紧新嘅歌啊，即系 MV 嗰啲各样嘢咁，咁所以就知道佢会有新嘅作品，有冇介绍少少，透露少少你嚟紧新嗰只派台歌？ 嚟紧新嗰只派台歌都系同《特伦斯梦游仙境》系都系七个字咯， 系。 歌名， 你系咪会有四首歌都系七个字，整个四七咁样，七言绝诗咁样？ 系啊，然后个 album 叫七咯。 系啊，好啊， 期待。系啊，就系、是、一专辑名，我相信一定会卖断嘅、啊，你信我啊？ 七之后可唔可以有只系九咁样样啊？啲数目字系列咁样 啊？可以噶。 Number Band 系英文字母，你可以玩数字。 系啊，即系会都系七个字嘅。咁啊，嗰个风格上面嗰啲有冇？ 唔知咧，咁但系今次呢个主题都得意嘅，因为今次个主题系个填词人佢自己突然间谂到好想讲呢样嘢嘅，咁然后嘅呢七个字或者甚至入边嘅 chorus 嘅 hook line 都系佢谂嘅，即系佢系早谂过我个旋律出现咯。 哦， 我觉得个旋律某程度上系佢俾咗呢一个自我，然后再延伸射落去咯。 明白。好啊， 先词后曲，即系少少嘅部分。 系， 期待。 系啊，咁大家可以留意我哋苏动音乐节目啦，同埋林家谦嘅各大社交媒体，睇下佢慢慢预告新歌嘅一啲消息咁样样啦。 好啊， 好啊，你快啲继续休息啦， okay. 我都惊你攰啊，今日搞到咁夜。 你哋两个好 sweet 啊，我即刻有种第三者嘅感觉。 系啊，系啊，你好坐定啊，你知唔知啊？ 咁我走先啦。 喂喂喂，多谢你。 再约啦， 好啦， 我再约， 好， 多谢你，林家谦 ，thank you， 多谢，拜拜， 拜拜。 好阻定啊？点算啊？ 唔会嘅，冇咩嘅，你唔好咁谂啦，你唔好觉得自己好阻定。嗱，咁啊，我哋就打咗俾林家谦啦，就系咁已预告咗，真系估唔到嘅，佢会有新嘅派台作紧嚟紧呢一个星期咧，应该有机会面世，咁大家就可以留意啦。咁因为点解打俾林家谦就是、因为重复一下我哋呢一个街坊嘅问题啊，大家心目中香港文青歌手嘅代表喺男歌手嘅范畴里面，阿林家谦咧得票系非常非常之高嘅。大家听到头先我哋嗰半个钟嘅时候，个感觉都好似帮佢总结紧啊，佢出道之后嘅音乐旅程咁样，有好多即系佢嘅歌摆咗落去啦。咁但系咧，今日劲啊，唔止林家谦，既然有一个高票当选嘅女人，我哋梗系请嗰个女人出嚟啦。喂 ，hello， 喂。 Hi, Serena， 我唔使借钱啊，唔该。 哦，你唔使啊嘛，你咪冇嘢讲啦。 但系我哋谂住同你借钱喎。 系啊， 系啊。 Hello，Hi，Serena， 欢迎。 好啊。 系啊，你高票当选啊？点解打俾你？高票当选啊？ 第二名系边个？ 第二名 系 林家谦。 林家谦啱啱收完佢先就打俾你啦。 系啊， 我多咗几多票啊？我想问， 你可唔可以唔好咁好胜啊，女人？ 系啊， 我系咪多好多票啊？ 你当你系拜登咯咁， 一定系嘅。好啦，唔使讲啦。OK， 多谢啊，我实至名归。 系因为 要俾啲掌声自己 嘅。系啊，大家各位家庭观众，Hello。 系啊，因为我哋去咗大南街嗰边揾好多一啲文青嘅朋友啦，或者文青聚集嘅地方问佢哋，即系觉得 全部都系啲 friend 嚟噶。 我好估到啦， 好多朋友啊，咁多。 你一姓石知我哋去嗰度做街坊， 系啊，头先啊 Stephanie 系咪？ 系啊。有冇出现过？系 冇， 全部都冇出名， 全部都冇。 我剪走晒。 系啊，哎呀，多谢你啊！ 喂，但系佢哋形容你系另类嘅文青啊，佢哋 系， 佢哋会。 咩啊？我系好主流嘅文青、啊，即系着我最中意着啲牛仔布啊、素色衫噶嘛。 同埋你花花裙添，仲 有咩？咁样定咗啫， 即系坦白 讲， 我喺你身上见到嘅颜色咧，唔会低过三只噶。 同埋即系指甲系会有两寸咯， 唔系咯， 好惊。 喂，所以其实咧， 系啊， 你真系 佢哋叫文青， 系啊， 非常之另类嘅文青啦。因为人哋文青即系素色啦，戴圆框眼镜啦，可能即系好简单嘅头发啊、短发啊嗰啲啊，你冇一样嘢系符合噶。 我嘅内心系一个文青嚟嘅，咁、文青呢样嘢唔应该咁essentialist 咁样话一定要咩样噶嘛，如果唔系个个都投定我一条啦，系咪？咁我咧就系、是、一个我中意真系好文嘅 hardcore 嘅文青，咁即系我嘅内里系中意思考啊，观察呢个世界啊，思考呢个世界嘅人生啊、意象啊，即系嗰啲所有文青嘅 term。 好中意睇书啊， 系啦，先识到波性啫嘛，同埋言情啫嘛。 唉，多谢晒你， 因为两个都系文青嚟噶嘛。 你掹车边可以识到啊？真系啊，系啊，你读少啲书都识唔到。 系啊， 我头先，但系咧，我头先咧， 同一间大学嘅。 系啊， 我就系咯， 我全部都同一间噶。 但我想讲咧，我头先见到我哋听众咧有意见啦，佢话：，诶，点解唔同一时间打俾佢哋两个啊？好想听佢哋两个教 好 奶教。 冇啊，冇啊。 我哋有问林家谦噶，佢话唔好啫嘛。 系啊，佢两个都 话唔好。我都话唔好啊，系咯。 喂，但系你讲内涵嗰样嘢的，而且确我哋问。一啲受访者，佢哋都会话觉得你嗰阵除啊，有一种好好嘅，好强烈 嘅 学识嘅 味 道， 系咪？ 冇错啊！ 哎呀，我都觉啊， 即系从来都唔谂住掩饰呢件事噶嘛。 唔使 ，我又唔系好特别书卷味嘅，我系。我想我是喜欢观察人家讲什么，跟着之后会有不同的回应啦。我想是因为 我读 postgrad 的时候呢，每一日都在摧残我的生命啊，令到我可以呢很谦卑地聆听别人的说话，也都不会一开始就 judge。 我想这件事是一个好的文青的特点来的，就是愿意思考，愿意聆听，跟着也都会很多例子，就是倾偈的时候可能会多啲念头啊，或者啲例子会提供咯，系咪先？波成 当然 倾偈噶嘛， 系好好啊！佢啱啱掉过嚟嗰个听， 但我真的很想知道你们聊天聊什么。 很无聊的，我们聊那些东 西。即是没有学识的成分。 我每一次问，我每一次就说几时才访问我。跟住佢就每一次都话：哎呀，唔好啦咁样咯。 唔系唔好，我话七点。 系啊，好多人都好惊我哋啲文青噶。尽快啦，系啊，我觉得真正 hardcore 嘅文青，因为啲人咧以为我哋咧会成日窒佢哋啊，串佢哋啊，就唔敢同我哋讲嘢。但系就我哋系好好人，亦都好愿意接受新事物，系啊，系一个好有母爱嘅一个天使嚟噶。 哦，咁我都覺得係。 唔係啊，我諗起咧有一次 Serenity 同我嘅對話，佢 send 個 message 嚟，跟住佢同我講就話，我諗到我 Serenity 呢個名咧，如果譯做中文叫做乜嘢 啊？係啊，我有一日無啦啦好無聊咁樣捉佢講， 然後佢就話覺得同我講咧，我應該係會 get 到嗰樣嘢，你自己講。 我唔講，你講。 佢話Serenity 譯做中文音譯叫咩啊？石永妮。我哋同我讲啲咁嘅， 好辣啊！呢个笑话，唔系我哋好尊重佢音乐人，但我觉得好好笑呢、這个，好啱啊个音。 我想问个灵感系嚟自边度？你听我咁冷静嘅问题， 系你无端点解突然因为咁谂，我唔记得啦。 因为我之日即见到啲访问或者啲artist 出新歌，跟住我读个名，我就诶，佢、都几似，因为有时啲人中意喺我个名隔篱括住梁嘉欣啊嘛，即系本人嘅本名啦。咁系我自己讲出嚟嘅，所以都唔系咩私隐嚟噶啦。咁但系我话啊，其实 Serenity 梁嘉欣好似冇夹，好似石永妮有夹。 O K， 而家你用呢个名创作。 冇啊！我呢个系人哋嘅名，我唔会偷人哋嘅名。 重新写个名咯，咁样。 唔系可以系同音唔同字咯。 系我哋作为啲创作型嘅文青咧，咁虽然我哋唔系戴圆框眼镜啊，着素色衫啊，或者讲嘢好温柔啊，咁、但系我哋嘅内心咧嗰种嘅，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系内化咗嗰种文青嘅特质啦，即系我哋嘅温柔咧喺里边嘅，你要即系识得我哋耐咗先知道，原来我哋嗰种温柔系嚟自唔会咁快去论断人啦，愿意接受新事物啦，又或者系真诚啦，有厚此啦，亦都愿意帮助别人啦。呢种其实系人类唔系人类学，系人文学科咧。即系如果我好中意大学嗰啲人文学科，或者其实我觉得所有人都应该有文史哲嘅 exposure， 就系可能教翻我哋点样做一个人类，就唔系所有嘢都系好资本主义钱，又或者所有嘢都是功利嘅，有一个目的嘅，而好可能系所谓文青一个好好嘅地步就系、是。透过我哋睇嘅书啊、睇嘅电影啊、舞蹈啊，即系睇唔同嘅作品都可以系你嘅文学修养或者文艺修养噶嘛。咁、透过嗰啲对世界嘅接触咧，就令到你变成一个更加复杂、更加 3D 嘅人。咁其实对于呢个社会嘅发展都好好噶，系咪讲得好好啊？ 好好啊，非常之好啊！由头先我哋讲石永玲之后，跳翻呢个位置要讲翻啲资本主义嘅嘢出嚟。 在我心目中即最符合文青的地方，即无论他穿什么衫都好、是真的有文化，因为其实文青是讲的文艺青年，那个文呢都是要读一点书先 得。OK， 刚才那条友是不是很赞同啊？我都觉得了。 你说哪个刚才那个人是哪个你知道 的啲观众啦、 哦。他们很赞同啊，有人不断在网上都有提你的名字啊。 是啊，恭喜晒啊。 是啊，所以最后我们在呼吁大家一起跟 Serenity 一起读多些书啊。Let's study with Serenity， 饮多啲水，做啲瞓觉咁啦。好啦，多谢你 Serenity， 恭喜你啊！ 瞓觉而家，拜拜。 拜拜。 咁又太早。 Thank you， 拜拜。咁你半个钟做咗啲咩，我都唔系好知 道。唔紧要，我哋已经同两位呢个文青歌手啦，高票当选嘅文青歌手啦，倾过下偈啦， 系啦。 我而我自己真系好确实地感受咧，就佢两个都实践到文青个精神噶。 就 唔理其他人，唔理其他人讲咩，我坚强咁样做自己咯。 我真有一次，我哋依边港台搞个 live show， 叫两个嚟，我哋可以唔使讲嘅，由佢自己玩 嘅啫。唔系睇下边个死先咯，主要系咁样。而今日其实呢个文星歌手嘅题目咧，我同波胜两个啦，喺现场做嗰个街访嘅时候咧，都几多惊喜嘅。即系因为咧，有啲我哋心入边谂咗好耐嘅名咧，系由天光去到天黑都冇人讲。 系啊，但系心里边你又会谂到，其实佢都系会喺我哋嗰度觉得。 跟住我有一种哦，死龙系咪老咗咧？已经又或者我心目中嘅文青系咪同大家好唔同咧？咁样，因为我心入边咧有一个好紧要嘅名字啊，其实都系某程度上佢哋教识咗我呢个世界上有一个群体叫做文青嘅群体。佢哋系叫做 My Little Airport。 知我有多难受，再没勇气再派对逗留，碰见朋友不敢问候，自你远去不再回头，青山绿水不再依旧，再没有早起身的理由，再没可安睡的枕头，这世界只有一种享受，就是没有你的时候，在身边的时候，这香港已不是我的地盘，就当我在外地漂流，我痴意走到尽头，为何还要担忧，这世界也不是我的地盘，就当我在宇宙漂流。 我现在直情听回这首歌呢，明明是那么欢乐的节奏，我是有少少想喊的。咁但系的而且确啦 ，My Little Apple 喺我心目中啊系好有地位嘅香港文青歌手。 咁我揀嘅呢一个朋友咧，林一峰，大家都 系 都认识啦。咁 头先嗰首歌名叫做《美丽新香港》， 系系 嘅中。 咁林一峰，我谂系佢嘅的而且确有啲同头先受访者讲啲 match 嘅，即系佢嗰个音乐俾到你嘅感觉舒服啦，逃离咗 简单吉他啦， 系啦，简单吉他啦。咁但系嗰个声亦都系好滑嘅，即系唱出嚟好入耳，会进入咗另一个空间咁样。咁我揀嘅呢一首就係好貼近我哋自己嘅。 啦啦啦啦啦啦啦，清風兩袖悠然自在到處走。 陶成基。 鬧市鬧非與不祥，壁電雙燈柱，記載史詩講究最強。汗水混了墨水，字體大小參差，笑臉始終不變樣。最愛喝可樂。白纸木板石屎旧衫浴巾餐牌，到处都可剪锁长。各地收地煲太真或董建华，领土始终不变样，永远有福彩。皇后长伴直到永久，从无遗漏。啦啦啦啦啦啦啦，清风两袖悠然自在到处走。心族抱或于思想，仍以想怎都不破灭，只愿创造不管生命的起点，被骗即刻翻脸。你有你担心粗心放心小心眼，荒唐变态有两手已够顶天。啦啦啦啦啦啦啦，清风两袖悠然自在到处走，永带笑口。 这首歌有那些很轻身舒服的、简单乐器去做到的一首叫就是、城市旅人里面2008年林一峰的专辑第一首歌叫屠城记，讲的就是我们香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故事、曾祖才先生的。好，听日见，拜拜。 Bye.